愁，恨怨乡亲们切实怒向威虎山，只说是苦岁月扫平那威虎山，威满当心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

听众朋友，杜近芳演唱的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